下本纪第二。夏禹，名曰文命，禹之父曰鲧，鲧之父曰帝颛顼，颛顼之父曰昌邑，昌邑之父曰黄帝。禹者，黄帝之玄孙，而帝颛顼之孙也。禹之曾大夫昌邑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，为人臣。当帝尧之时，洪水滔天，浩浩淮山相陵，下民其忧。尧求能治水者，群臣四岳皆曰鲧可。尧曰：“鲧为人负命毁族，不可。”四岳曰：“等之未有贤于鲧者，愿帝释之。”于是尧听四岳，用鲧治水。九年而水不息，功用不成。于是帝尧乃求人，更得舜。舜登用，设行天子之政，巡狩。行事鲧之治水无状，乃及鲧于羽山已死。天下皆以舜之诸为是。于是舜举鲧子羽，而使续鲧之业。尧崩，帝舜问四岳曰：“有能成美尧之事者，使居官。”皆曰：“伯羽为司空，可成美尧之功。”舜曰：“皆然。”命禹：“汝平水土，为事免之。”禹拜其首，让于谢，后继高尧。舜曰：“汝其往事而事矣。”禹为人民己克勤，其德不为，其人可亲，其言可信，生为律，身为度，称以出，唯唯穆穆，为刚为纪。禹乃遂禹义，后继奉帝命，命诸侯百姓兴人土以覆土，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。禹伤先人父鲧，攻之不成受诛，乃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。伯衣食，至孝于鬼神，北宫室，至废于沟绪。路行成车，水行成船，泥行成锹，山行成橘。左准绳，右规矩，在四时，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背九泽，渡九山。令义与众数道，可众背师。命后继与众数难得之时，时少，调有余相己，以君诸侯。余乃行向地以所有以贡，及山川之便利。禹行自冀州始，冀州冀在湖口，治梁及齐，冀修太原，至于岳阳，谭怀至公，至于横章，其土白壤，覆上上错，田中中，长卫即从，大陆即围，鸟移皮肤，挟幼结石，入于海。几何为兖州，九河既道，雷下既泽，庸居会同，桑土既残，于是民得夏秋居土。其土黑坟，草摇木条，田中下复真，作十又三年乃同。其贡七思，其匪之文，浮于己榻，通于河。海带为青州，与一纪略，为资其道。其土白坟，海滨广细，绝田赤鲁， 田上下覆中上，绝贡言吃，海物为错，带犬丝喜千松怪石，来夷为木，其肥眼丝，浮于问通于己。海带及淮为徐州，淮夷其志，蒙与其意，大野济都，东原止平，其土赤直坟，草木见包，其田上中腹中中，共为土五色，与犬下敌，一阳孤同，四宾福庆，怀疑贫诸寄于其匪玄仙稿，浮于淮泗，通于河。淮海为扬州，彭蠡济都，杨鸟所居，三江济入，镇泽制定，逐渐济布，其草为腰，其木为桥，其土涂泥，田下下覆下上上杂，共金三品，尧、坤、竹剑、尺、革、羽、毛，导仪会服，其匪之辈，其包橘右西贡，均江海通淮泗。荆棘衡阳为荆州，江汉朝宗于海，九江甚中，驼岑已到，云土梦为志，其土涂泥，田下中覆上下，共羽毛尺革金三品，春干瓜柏栗荻弩丹为郡路户，三国志共其名，包鬼青毛，其匪玄勋基祖，九江入次大归，浮于江驼岑汉，于于洛，至于南河。泾河为豫州，依洛禅涧即入于河，行波济都，到菏泽被名都。其土壤下土焚炉，田中上复杂上中，共七司吃住，其匪先序，西贡庆错，浮于洛，达于河。华阳黑水为凉州，问波济邑，驼岑济道，蔡蒙吕平何以止济，其土青离，田下上覆下中三错，共裘铁银漏弩磬熊皮狐狸之皮，西清阴环是来，浮于前，鱼于免，入于渭，乱于河。黑水西河为雍州，弱水济西，荆属渭瑞，栖居济从，风水所同，荆棘以旅，中南敦物至于鸟鼠，原习止济至于都野，三危济度，三苗大畜，其土黄壤，田上上覆中下，共裘林狼干，浮于积石，至于龙门西河，汇于渭瑞，支皮昆仑西支渠搜西戎集序，到九山千及其至于荆山，鱼鱼河虎口雷首至于太岳，砥柱西城至于王屋，太行长山至于碣石，入于海，西清诸羽鸟鼠至于太化，熊耳外方铜白至于腹尾，到播种至于荆山，内方至于大别，汶山之阳至衡山，过九江至于夫浅源，到九川若水至于河离， 余波入于流沙，到黑水至于三危，入于南海，到河基石至于龙门，南至化阴，东至砥柱，右东至于蒙金，东过洛瑞至于大邳，北过降水至于大陆，北波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。波种道样，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，过三世，入于大别，南入于江，东汇泽为彭蠡，东为北江，入于海。汶山道江，东别为沱，又东至于蠡，过九江至于东陵，东以北汇于汇，东为中江，入于海。到盐水，东为济，入于河，亦为行，东出桃丘北，又东至于河，又东北汇于汶，又东北入于海。道淮自桐柏，东汇于泗夷，东入于海。道渭自鸟鼠同穴，东汇于丰，又东北至于泾，东过栖居，入于河。道洛自熊耳，东北汇于涧潺，又东汇于伊，东北入于河。于是九州幽童，四澳寄居，九山堪旅，九川敌援，九泽寄碑，四海会同，六府甚修，众土交正，至甚财富，贤则三壤成富，中国赐土性，知宜得先，不惧阵行。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殿服，百里复纳总，二百里纳制，三百里纳节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。殿服外五百里侯服，百里采，二百里任国，三百里诸侯。侯服外五百里随服，三百里魁文教，二百里奋武卫，随服外五百里腰服，三百里仪，二百里蔡，腰服外五百里荒服，三百里蛮，二百里流。东兼于海，西背于流沙，朔南济，声教弃于四海。于是帝西与玄归，以告成功于天下，天下于是太平治。高尧作事以礼民，帝舜朝与伯夷、高尧相与玉帝前。高尧述其谋曰：“信其道德，谋名符合。”禹曰：“然，如何？”高尧曰：“吾慎其身修，思长，敦叙九族，众名高义，尽可远在矣。”禹拜美言曰：“然。”高尧曰：“吾在知人，在安民。”禹曰：“须皆若是，为帝其难之。知人则智，能观人，能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，能智能惠，何忧乎欢兜？何谦乎有苗？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？”高尧曰：“然。吾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有德。”乃言曰：“使世事宽而利，柔而利，怨而共，智而敬，扰而易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实，强而易，彰其有常，吉哉。日宣三德，早夜益民有家， 日言镇静六德，量才有国，昔受普师，久得贤士，俊逸在官，百利素锦，吾教邪淫其谋，非其人居其官，是谓乱天事。天讨有罪，吾行吾用哉？吾言只可行乎？语曰：汝言至可即行。高尧曰：余未有之，此赞道哉。帝舜谓禹曰：汝亦昌言。禹拜曰：吾于何言？于斯日孜孜。高尧难禹曰：何谓孜孜？禹曰：洪水滔天，浩浩淮山相陵，下民皆服于水。于路行成车，水行成舟，泥行成橇，山行成橘，行山堪木。禹亦于众树道先时，以绝九川至四海，郡犬快至之川。禹既于众数难得之时，食少，调有余，补不足，喜居，众民乃定，万国为治。高尧曰：然，此而美也。禹曰：吾帝甚乃在位安而止，辅得天下大应，轻易以昭代上帝命，天其重命用修。帝曰：须，臣哉，臣哉，臣坐镇古宫耳目，余欲左右有民，如辅之。余欲观古人之相，日月星辰，作文秀服色，如明之。余欲闻六律五声八音，来始华，以出入五言，汝听。余即辟，汝匡弼于，汝无面于，退而傍于，敬似辅臣。主众禅弼臣，君得成师皆轻矣。禹曰：然，帝即不识，不同善恶，则无功。帝曰：吾若丹朱傲，为漫游嗜好，无水行舟，蓬淫于家，用绝其事，余不能顺事。禹曰：余取涂山，新人鬼甲，生起余不子，以故能成水土工。辅成五服，至于五千里，周十二师，外博四海，贤见五长，各道有功，苗顽不及功，帝其念哉？帝曰：道无德，乃汝功续之也。高尧于是敬禹之德，令民皆则禹，不如言行从之，顺德大明。于是魁行月，足考制，群后相让，鸟兽翔舞，萧韶九成，凤凰来仪，百兽率舞，百官信邪。帝用此作歌曰：治天之命，为时为机。乃歌曰：古公喜哉，元首起哉，百公息哉。高尧拜首起首扬言曰：念哉，率为兴事，甚乃献，敬哉。乃更为歌曰：元首明哉，古公良哉，术士康哉。又歌曰：元首从错哉，古公堕哉，万事堕哉。帝拜曰：然，往亲哉。于是天下皆宗与之名度数声乐，为山川神主。 帝舜建禹于天为祀，十七年而帝舜崩。三年丧毕，与慈毕舜之子商均于阳城。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，禹于是遂即天子位，南面朝天下，国号曰夏后，姓四氏。帝禹立而举高尧见之，且受正焉，而高尧卒，封高尧之后于婴六，或在许，而后举义任之政。十年，帝禹东巡狩，至于会稽而崩，以天下受益。三年之丧毕，亦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稽山之阳。于子启贤，天下主义焉。及禹崩，虽受益，亦知左禹日前，天下未洽，故诸侯皆去义而朝启，曰：“吾君帝禹之子也。”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，是为夏后帝启。夏后帝启，禹之子，其母涂山氏之女也。有护士不服，启伐之，大战于干。将战，作干氏，乃召六卿申之。启曰：“皆六世之人，于是告汝，有护士威武五行，代气三正，天用皎决其命。今于为公行天之法，左不公于左，右不公于右，汝不共命。欲非其马之政，汝不共命。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，余则奴戮汝。”遂灭有护士，天下贤朝。夏后帝启崩，子帝太康立。帝太康失国，昆帝五人须臾落瑞，作五子之歌。太康崩，帝中康立，是为帝中康。帝中康时，西河免淫，废时乱日，印往征之，作印征。中康崩，子帝相立。帝相崩，子帝少康立。帝少康崩，子帝柱立。帝柱崩，子帝怀立。帝怀崩，子帝芒立。帝芒崩，子帝谢立。帝谢崩，子帝不祥立。帝不祥崩，子帝鸠立。帝鸠崩，子帝瑾立。帝瑾崩，立帝不祥之子孔甲，是为帝孔甲。帝孔甲立，号方鬼神，是淫乱。夏后氏得衰，诸侯叛之。天降龙二，有雌雄，孔甲不能嗣，未得换龙氏。陶唐既衰，其后有刘磊，学扰龙于换龙氏，以示孔甲。孔甲赐之姓曰玉龙氏，受石尾之后。龙亦辞死，以嗣夏后。夏后始求，惧而迁去。孔甲崩，子帝高立。帝高崩，子帝发立。帝发崩，子帝履轨立，是为桀。帝桀之时，自孔甲以来，而诸侯多叛夏。桀不务德而侮伤百姓，百姓弗堪，乃召汤而求之下台，以而释之。汤修德，诸侯皆归汤。 汤遂率兵以伐夏桀，桀走明条，遂放而死。桀谓人曰：“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，使至此。”汤乃见天子位，代夏朝天下。汤封夏之后，至周封于齐也。太史公曰：“禹为四姓，其后分封，用国为姓，故有夏后氏，有扈氏，有南氏，真寻氏，桐城氏，包氏，费氏，启氏，曾氏，新氏，明氏，真歌氏。”孔子正夏时，学者多传夏小正云：“子于夏时，共赴备矣。”或言禹会诸侯江南，济公而崩，因葬焉，命曰会稽。会稽者，会稽也。